大和小小。有两个小朋友，他俩都不喜欢读书，一上课就头疼。一个小朋友名叫小小，这个小小说， 要是我一直是一岁，不长大起来，那有多好，像托儿所小娃娃那样，每天吃了玩，玩了吃，不用读书，也不用做事儿。 一个小朋友名叫大大，这个大大说， 当小娃娃有什么意思呀？我呀，最好一下子变成大人，不用到学校去读书，就变成像我爸爸那样的医生。 他俩跑到哈哈镜跟前，小小往凸镜跟前一照，马上缩得很小很小，像个刚进托儿所的娃娃。大大往凹镜跟前一照，忽然长得很大很大，像他爸爸那么高。他俩高兴地乱蹦乱跳，哈哈大笑。大大穿上白大褂，当了医生。病人一个又一个来了。可这个大大医生没有进过医学院，连小学一年级也没念完呢。他呀，什么本领也没有，怎么看病呀？他一看到病人就急得满头大汗，吓得心里扑腾扑腾地跳。小小呢，变成了一岁的小娃娃，他可没想到他这个跳高冠军这会儿连走路都要阿姨扶了。他才走了几步就摔了一跤，只好用手和脚一步一步地在地上爬。他本来还学过一点语文算术，这会儿连话也不会说了。高兴的时候只会笑，不高兴的时候只会哭。有一回，阿姨喂糖粥给他吃，他吃甜的吃腻了，想吃咸的，可是他不会说话，就把阿姨手里的碗往一边推。阿姨以为他肚子饱着不想吃，就端着碗走了。这个小小急得叫起来，捧着饿瘪的肚子哇哇哭。阿姨看他不肯吃，又一个劲儿地哭，以为他病了，抱起他就往医院跑。来到医院里，正好碰上大大医生。小小认得他呀，就想告诉他自己没病，是肚子饿。可是他现在不会说话，只会哇哇叫。大大医生看见这个娃娃病人又哭又叫，心里更发慌了。他问阿姨，这小朋友什么病？阿姨说，他不想吃东西。大大医生搔搔头皮，哎呀，不想吃东西是什么病呀？他见小小捧住肚子，心想，这娃娃一定是肚子疼，就把耳朵贴在小小的肚子上听了听。哟，肚子里在咕咕叫呢。他就说， 肚子里有虫，是虫子在咕咕叫呢，我来给他打一针。 小小一听要打针，吓得大哭起来，拼命摇手，心里说，大大你真坏，你真坏，我没病，我不要打针。 大大医生不会打针，拿着针头手簌簌发抖，心砰砰乱跳，不知该怎么办。最后他把牙一咬，两眼一闭，朝着小小的小屁股就一戳。 小小吓得把屁股一扭，大大医生 一针戳到自己的手上去了，痛得大哭起来。旁边的病人看见医生和病人一起哇哇大哭，全都哈哈大笑起来。大大医生羞得满脸通红，抱着头就往外逃。他上哪儿去了？他又跑到哈哈镜跟前，往凸镜跟前一照，就变成原来的大大了。快上学去，要不没有本领，什么事也干不了，多苦呀。这时候呀，小小也在怪自己，爬到哈哈镜跟前，还是变成原来的小小，赶快上学去。大大和小小都变成原来的样子，他俩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笑着向学校里跑去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